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4集《前世》下二。那一场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，整个宫殿内唯有冷宫被烧得灰飞烟灭，其中哀婉的心情、气血的控诉、临死前的诅咒、深刻的绝望，都随着大火烟消云散，残留的只有触目惊心的余烬，还有任人道说的传言。明启沈皇后没了，在沈家因为叛国满门抄斩后，在太子被废自尽后，在梅夫人被立新后，傅盛为新太子后，孤零零的冷宫夜里突然起火，将那被废的沈皇后一并烧了个灰飞烟灭。这真是令人唏嘘的一件事。明其帝王仁慈，念在夫妻往日之恩，未曾因为沈家不忠而让皇后也一并共赴黄泉，饶了她一命，只是打入冷宫。偏偏这女子命里无福，还是死在大火之中。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，后宫也是一样，一朝改朝换代，沈皇后曾生活过的痕迹被掩盖得干干净净，她也无甚遗物，都随着那场大火被烧毁了。沈家大房也再无人，真正是子丧族亡的结局。那新太子的母后李皇后却一改从前柔婉妩媚的性子，变得有些厉害起来，一心一意扶持自己的兄弟，将傅修仪哄得服服帖帖，朝堂竟然隐隐有被他把持之事态，倒有些外戚专权的意思了。也有朝臣隐隐察觉出不对，想要暗中提醒皇帝，可惜还没来得及动作，便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，要么被贬谪，要么被流放。裴郎冷眼看着一切，心中却是很有几分疲惫了。沈庙死后的不到短短半年时间，明启几乎颠倒了天地。他也的确没有看错，梅夫人姐弟极有手腕，这明启江山日后会不会落在梅夫人手中都很难说。他效忠的是傅修仪，本应该提醒傅修仪的，可是提醒几次无果之后便也不再提醒了，甚至暗暗有了为他觉得活该之心。人心最容易生变的，明君可以变成昏君，忠臣也可以生出异心。裴郎在每个夜里睡觉的时候，总会被梦里的一双眼睛惊醒，那双眼睛黑白分明，没有眼泪，却比落泪还要让人觉得心中沉重。那是沈庙的眼睛。裴郎曾经想，他做的是对的，他顺应了大势所趋，趋利避害，这是本能，也是最好的抉择。可是，时间过得越久，越是骗不过自己。哪里就是大势所趋呢？他明明不愿意沈庙就这么死去的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沈庙生出别的情感的？裴郎自己也不知道。他是他广文堂的先生，看着沈庙从一个娇狂的、什么都不知事的娇娇女，非要嫁给傅修仪；看着他入了定王府，为了傅修仪学习并不喜欢的东西，变成王妃，变成皇后，又变成废后。他其实有些蠢，也算不得多聪明，学东西学得慢，却有一种让人觉得可怕的固执，在后宫里更是有一些多余的仁厚。为了一个人付出的心甘情愿，裴郎有时候觉得沈庙可笑，有时候却又觉得很羡慕傅修仪。再到后来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多留意他，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面对沈庙的问题，他教导的都要格外耐心些。可是裴郎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不允许自己犯错误。 于是，在他察觉到自己越来越奇怪的心思后，他决心要阻止这个错误。所以，沈妙去秦国做质子的时候，是他提议的。可是，五年后，沈妙回来了，他的心思还是没有改变。他冷眼看着沈妙在后宫里和梅夫人斗得遍体鳞伤，看到沈妙越来越暗淡的目光，看他憔悴的神情。最后，傅修仪问他如何对付沈家后人时，他不假思索地说了四个字：斩草除根。斩的是他心里的草，除的是他心里的根。可他没想到，傅修仪斩草除根，竟是连傅明也一并除了。虎毒尚且不食子，傅修仪却连自己的骨肉都能下得了手。婉瑜尚且还能借口是路途中的意外，傅明可只能是傅修仪自己的命令。裴郎记得沈妙得知傅明死讯后的眼神，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睁得很大，没有眼泪，却凄惨的让人不忍目睹。那一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，却烧得裴郎的后悔之心慢慢迭起。他去找了普陀寺的住持，问如何消除心中的业障。住持是个老僧人，看着他摇了摇头： 心病还需心药医。 世上有没有后悔药啊？裴郎求高僧指点。僧人说， 施主之所以贫梦故人，因为对人有所亏欠，他在你梦中消散不去，因为有怨气未解，无法往生，亦得不到解脱。 裴郎惶恐问，可有解决办法？僧人反问， 将过去的错误拨乱反正，再求一个重来的机会，如果需要施主的生命，施主也愿意。 愿意。 施主回去吧。 为何要回去？ 裴郎有些不解。 施主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，然而那个机会却是需要等的。 那个机会是指什么机会？ 施主所欠之人还有心愿未了，等故人心愿了却之时，施主献出自己的性命，或许有所生机。 僧人道了一声阿弥陀佛，却说， 言尽于此，再多的贫僧也无法说了。 裴郎辞谢了僧人，回到宫中去。沈妙未了的心愿是什么呢？沈妙这一生凄惨伶仃，子丧族亡，他想看到的大约是仇人下地狱，沈家复清明吧。有一个重来的机会，但你要等，等不等？等。裴郎做出了决定。这一生如此漫长，漫长到他愿意用这条性命来挽回一个错误。冬去春来，雁来雁往，一个王朝气数将尽的时候，衰败的气息就会笼罩在上头。明齐已经不似从前的明齐了，苛捐杂税，赋税徭役，百姓民不聊生，贪官污吏狼狈为奸，朝堂混乱，帝王昏庸，太子却整日忙着结党营私，恨不得早日登基成新帝，将兵权收归手下，却无良将驱策。明齐是一块肥肉，谁都想要啃一口。遥远的大梁攻打吞并了秦国，终于对明齐发动了攻势，摧枯拉朽般的胜利来得不要太容易，一路打到了定京城门楼下驻扎安营。定京城内人人自危，百姓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亡国之气弥漫。那大营帐中有人正坐着擦拭长剑。 明齐气数到了尽头。 白衣公子摇着折扇走了进来，声音里倒是听不出什么情绪。 听闻今夜皇宫里正在清理。 要清理的，宫中的女眷、妃嫔、宫女，甚至皇家公主，都要清理的。与其落入敌手被人侮辱，倒不如先死个干净，算是保全气节。真是保全气节吗？那些人中又有多少其实是不想死的？擦拭长剑的动作一顿，男子抬起头来，露出一张绝美的脸。他生了一双温柔的桃花双眸，不过眸光满是冷漠。他问： 哦，沈皇后的尸身找到没有？ 季雨舒挑开帐子的门走了进来，刚好闻言就道： 打听过了，没有，冷宫里的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连件衣服都没留下。 高阳嘲笑道： 哼，傅修仪还真是怕人闲话，处理的倒是干净利落。 沈家真是可惜了。 季雨舒叹息道： 若是有沈家在此，他又何故落到如此田地？ 谢景行淡淡地说： 自取灭亡而已。 说着又看了一眼手中的红绳，那绳子的颜色都已经有些消退了，却仍旧是牢固的。后来他曾上过许多次战场，这红绳一次都没有脱落过。想到那一夜女子清凉飞扬的道贺声，谢景行摇摇头，那承诺终究是要负了。谁能知道短短几年光景，这名气江山就能覆没得如此之快呢？便是没有大量也长久不了。他的确是凯旋了，也打算看在那一杯践行酒的份上，还他一个心愿，陪他一场烟花的。不过斯人已去，此生是没有机会了。 明日一早攻城。 谢景行开口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